平壤金匠书纺织厂工人宿舍新仅由烹饪时间厂竣工并交付使用。烹饪时间厂挨着工人宿舍设有10多间烹饪实习室、食品加工室和副食品仓库等。